世界里迷惑，有些难以启齿的柔弱，在孤单夜里会滑落，不然有太多的话我只能对自己说，有些难以启齿的 在1978年就入行的张国荣，虽然在保利多厂牌发行了两张个人专辑，但是立的电视时期的4年合约却是张国荣整个音乐生涯当中最黑暗的时期，尤其是1979年之后长达3年多没有发行任何的个人专辑，直到了1982年张国荣的音乐事业才有了转机，而转机的代表作就是这一首《风继续吹》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国荣《风继续吹》。 隐远离，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。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亦有泪。去多少快乐记忆，何妨与你一起去追，要将忧郁苦痛洗去，柔情蜜意我愿记取，要强忍离情泪，未许他向下垂，愁如锁眉头聚，别离泪始终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，你在我心，不必再问记着谁，留住眼内每滴泪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？你说你不想归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风轻轻吹，冷却了夜火堆。我看见伤心的你，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吧，有住你。如何止哭？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。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。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亦有泪，不愿流泪望着你。过去多少

小时的抱，看到人儿入场，他们有些风光，我们有些紧张，那些寂寞的踪迹被亮千的喧嚣淹没，让我有些依依不舍， 风光，一路会有赞叹声回荡。我要飞越旧的想象，载着你浪漫流浪，最美的梦总会现。充满了能量，像石头为你发光。 我们悄然邂逅，结伴在银河中漂流，眺望遥不可及的美丽的宇宙。太阳温暖依旧，春天攀上我的山丘，而你一直在身后。